不过 anyway 啦， 佢想讲一样嘢，佢话你人哋俾咗避难所嚟，而家你有得去美国啦， 即系反骨咯，系。 系，但系个问题就系人哋去美国先，跟住再台湾嘅，屌你搞清楚啦， 同埋佢喺美国嗰度系搞咗好多年噶嘛，俾人保外就医送咗过去之后， 但系佢一路拖咗好耐，先至攞个 permanent residence 嘅。据我所知，因为佢有同我噏过下。就話我準備冇辦法啦，因為太麻煩咧，出入境咧，我都係要攞翻個美國嗰個 permanent resident， 因為好多海外嘅流亡嘅文化人士咧，係不心不甘情不願咧，係攞張綠卡嘅， 係， 即係佢硬係覺得第一可能翻去革命啦，翻嚟做官又好啦，或者係即係硬係覺得呢一個身份咧，我係唔可以冇咗嘅，因為如果你真係攞咗綠卡成為美國公民，然後永久居民啦，咁嗰陣時候咧，佢覺得即係。人哋就係會有多個指控噶嘛，如果你真係美國佬嚟搞我嘅啫，即係老共就會咁講啊嘛，係嘛？你全部嘅包仔，甚至乎喺文運圈裏面都會噶。哇！你唔怪得咁激啦，屌你咩揸住綠卡係嘛？你揸住美國公民身份，哇！唔怪得你叫我咁勇咯，咁即係會有咁樣嘅質疑啊。 我聽過第二個講法係，即係阿黃丹唔知接受 N 年前嘅無線訪問，即係話佢唔攞綠卡嘅原因係佢唔可以否定自己啊嘛。 OK， 后屘佢都攞咗啦，因为即系太出入太即系麻烦啦，每次整张 issue 张纸俾你，即系嗰啲嘅特别嗰啲咁样，咁所以后屘佢都攞咗啦。 唔系，不过 anyway 讲翻嗰单案先，咁就其实嗱，土伯你就唔系认同呢位少女嘅行为啦，系嘛？即系 我同情佢，我真系 同情佢，咁但系未至于话即系咩同唔同路人啦。 喂，如果佢真系问我有能力啊，你应该系要咁问我嘅。如果真係你有能力嘅时候，你会点做呢？我有能力令到佢可以喺台湾嘅话呢，我第一我依然问返佢一句说话，你有心理准备好似女落咁未？好啦，如果你真係有再睇返你嘅具体嘅 case， 有冇得打㗎？如果打梗係打落去啦。第二，你自己都要諗清楚，喂，可能你承担嗰两三年嘅代价你係觉得值得 rather than 係走咗去台湾变咗女落咁㗎喎。 唔系，但我想知道 咁，你都要顶一板噶，系嘛？吓，即系所以，其实好多嘢其实要同佢倾清楚啊。我冇资格佢同佢咁做，因为你揾我，我都帮你攞唔到即系台湾走佬证噶，大佬，系咪？我揾唔到，攞唔到办法噶，我自己都走等唔到去台湾啦，大佬，我凭咩攞去台湾啦 ？OK， 喂，咁但系 suppose 你其实你喺台湾嚟讲。其实各有各人物啦，你有你嘅人物，郁敏都有佢嘅人物噶，系咪？咁郁敏做咗啲咩咧？咁样样，即系 佢一定而家呢班鱼蛋革命嘅班僆仔僆妹咧，一定系揾独派嘅， 系都有嗱。 因为点解咧？喺表面上、牌面上咧，佢梗系觉得时代力量啊、民进党啊、 近啲 绿营啊，系似佢哋嗰个谂法噶嘛？ 嗰个光谱啦，总之就 系咪？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人哋。有对自己个社会有一套好清楚嘅分析同埋理念之余，仲要考虑自己嗰个成个政府嘅政治后果，尤其是民进党执咗政之后。 喂，不过我哋听下郁敏点讲先啦， 佢听下郁敏又点样吹下先， 唔使画面就听嘅啫。 几个月揾到你个单案有咗结果先，咁有个可能性系咁样。咁但系发生件咁嘅事咧，我就讲另外一个问题嘅就系、是，嗱而家讲咗出嚟啦，报纸登咗出嚟啦，吓。咁其实我一早都已经知道呢件事嘅，咁我亦都好关心，我问嗰啲相关嘅人啊，认识佢嘅人啊，咁样你同我哋见过面、倾过偈嘅。我当时同我哋讲，我就系最紧要佢安全嘅啫，系嘛？我又唔知咁多嘢，系嘛？咁但系你弃保潜逃咧，你即系呢个系咪一个办法咧？我又喺度谂紧。咁但系我而家要讲嘅就系、是。屌你咪台湾会唔会俾你政治庇护啊？我就真系拗头啊！屌你老母亲中爱台啊！连民进党都话系咪啊？你如果蔡英文政府俾佢政治庇护，咁你咪得罪共产党啊？系咪啊？咁所以其实而家嗰个政治形势系变到真系，即系唔系大家可以想象嘅，系咪？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年长嘅人咧，对于一个十几岁嘅女仔咧，即系呢种遭遇，我就系好同情，系嘛？咁佢屋企又有家人，咁佢旺角事件发生咗之后，咁佢又俾人拉咗，又要去上法庭，咁啊担保候审，跟住而家就据称人去咗台湾，同埋申请政治庇护，咁呢个真系系，即系我唔知点去解读呢件事，系咪？佢哋香港而家系变成咁噶， 拉拉得就拉，系嘛？告得就告，系嘛？咁跟住点咧？系咪？咁我哋又真系无能为力，做到啲咩咧？系咪？咁只能够即系私下做啲嘢，系嘛？即系揾啲资源啊，咁尽量可以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就系咁啦。咁我都唔高调噶，我又冇话即系除咗个词话俾啲手足听啊，我哋嚟个现场版，跟住大家啊，即系表达啲意见吓。咁、啊、我哋啊有嚿钱喺度，咁睇下可以帮到啲咩有需要嘅人就系咁啊嘛，系咪？咁但系而家联络就断咗啦，因为郑议员就唔帮我联络啦，咁我就唯有去揾第啲人啦，系就咁样，系嘛？咁啊，佢唔帮。 好啦，大家都应该听到啲嘢啦，我哋转头翻嚟再讲讲，解读一下郁文点样讲先。你两个 point 啫，先系第一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